几度梦里寻你，踏遍多少愁，敢问弦月缺少了什么，少了那一夜断着烟火，只能怀念刹那闪烁，少了那一次流星花落，只能将心意淡漠。些话只能偷偷拿出来纪念遗憾，我说爱已难，恨已难，分作两半，有些人注定和寂寞相伴。只能作伴。